车站里面，只剩我们在道别。你说过所有的河流都会再遇见，分开是为了去体会世界。无论是谁都无法代替你，有一片宇宙属于你。如果月亮没有了北极星，它该有多孤寂。都想就这样一直牵着你，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如果世界总有一场告别，希望到下个世纪。无论是谁都无法代替你，有一片宇宙属于你。如果月亮没有了北极星，它该有多孤寂。多想就这样一直牵着你，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如果世界总有一场告别，希望到下个世纪。那是我们曾翱翔的天际和最纯真的心，我想着这样一直牵着你，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可是世界总有一场告别，一定照顾好自己。无论世界有多少